舒服的深夜，想对你回老家，帅气站在你旁边，看你得意满面，到这讲到我有了想你的感觉，想要你很忙的安慰的泪眼，想叫你叫我的人留恋人马纠结，完成你的心愿，现在会长成我都是谁。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你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等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与你散发，我爱的人 三个交警温馨提示：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进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以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承诺，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拥有，我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我心我身历经这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快求你的孤独，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在年轻的旅途这是我唯一的征服，让我写下爱的手指，不希望拥有你的祝福，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承诺，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看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拥有，我在最大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承诺，爱人心如春，毕竟这路不远停住，世界我要征服，快用你的孤独，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在年轻的旅途这是我唯一的祝福，让我写下爱的手指，不希望有你的祝福， 之后要跟你分享到刚刚的这首歌是孙燕姿的休止符。说到孙燕姿呢，在歌坛当中一直就像是一股清流一样，没有什么所谓的绯闻花边新闻，都是她自己兢兢业业做音乐做专辑。接下来是袁惟仁的梦醒了。 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真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

陶喆当年唱起 R&B 的时候被很多人称为是 Babyface 这个 R&B 的大师，所以在他自己的音乐方面 R&B 是他非常擅长的一个曲风。接下来会听到王蓉荣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完美。 和你一起的时候我承认浪漫总是刹那间的迷人，我曾梦想某一天的永恒化作天空灿烂的星辰，也许早该忘了它，让痛凋零牡丹花就会慢慢习惯了。有时爱像粉笔画，经不起风吹雨打，只要你不再去想着它。Oh, let me fly, I love you so much， 别无所谓，你说的对。Set me free, you give me so much， 用你爱的世界如此完美。

quiet, be quiet. Yeah, this is what making music is all about. It's about getting stupid with friends every once in a while. Yeah,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in your heart. You know, you gotta feel it. Here we go. 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随后听到今天九点末的歌曲，来自这位非常文艺的歌手，有文艺的唱腔，包括这首歌曲都会显得非常文艺。万芳的慢火车。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就算泪会流，气会喘，也是最美的挑战。火车慢，我只能前进，不能回转，因为心中燃烧着热情，慢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如果一路有欢笑，有迷乱，也有田园风景和美丽山川，而你的眼神是不会改变。

刹那，是被低吼锐落他眉骨麻，一眼眼角鬓发，仓促拂过故人笑无怎的伤疤，颓然跌落在身下，分不清滔天血与沙，交织少时并配山间万物若尘埃野马，少年时无处山盟，山中便身处在半仙时人，可是他不忘宗教童言，都是在月落日深，绿叶簇拥山月下，听闻他流转中谁家，怎知羌旗在风指尖彼此平沙，眼前长河落白沙，茫茫天下只与他，少年将军冰冷的盔甲和白雪相拥坠下，山间蝉鸣的朝霞，回忆拥簇的酒花，是不一长家，我那日淡然藏家，半生一他都这风马，身处在半仙时人，可是他不忘宗教童言，都是在月落日深，你为酒掌不潇洒，千秋时用他做仙茶，清朝恩仇争锋，明日黄土奔洒，天前长歌落白沙，少年将军冰冷的盔甲和白雪相拥坠下，山间蝉鸣的朝霞，回忆拥簇的酒花，一世不一长家，我那日淡然藏家，半生与他都这作马，远去的海之热，眼前的城荒古墓里，谁能不叹不留？独留的大马过酒欢喝，一夜风涛作悲歌。天城长歌落白沙，茫茫天下只与他。少年。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重演的歌《快乐老家》。歌《快乐老家》有一点异域风情的作品，随后会听听看罗志祥这位偶像啊。当年他不管是唱慢歌还是快歌舞曲，都会有他这张独特的感觉。这首歌叫做《爱欠我》。 因为孤单的冷漠那像你在身旁，因为孤单的你我心里却是感动，因为你爱着我，你不理解的是我，你懂我，你的双眼不可以伤我的受伤，让我无法再次拥抱。 的错，任天知道这不是我的心在震动，盲目的爱到最后终究自作自受。 No， 我不再感受的秘密来自有以后，你的夜晚的美丽也不再属于我，爱的了不琢磨，我的伤口也斑驳。 No， 再说你有多爱我，不要再言不由衷，忘记掉你了，不要再让爱骗我。争吵着错，而不是一生折磨抱着我，伤的却不是我。一千个疑问变成反复，还不如拥有各自瞳孔。算了吧，就让我走，我现在为了你害怕寂寞，爱来去吧。 It was after all, why it was make me cry, why I wanna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bye bye bye goodbye. 心中的花蕊，采花风，采蜜一去不回，爱真不值钱。你虚情假意，我也跳舞分配，血也阴乱乱飞。红尘脚步太沉重，喝饭干了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安心，早已我甘心中最后一滴泪流，花没有花蕊，尝到尽头的灭去，换个人去寻。若是你无情无义，我也不在意。醉是梦，死最高兴，何必再相信？不需要忏悔过去，不醉不归去。你的好话变成烟鬼，谁又能够去怪谁？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不爱这滋味。我想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

星星 是那么样的 shiny shiny，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还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范晓萱的歌《你的甜蜜》，所有听到今天末尾作品来自于哈林真庆《心动》，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明天再见，拜拜。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我居然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虽然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 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就懂得了心酸。